等待着。 皎洁月光，在漆黑夜晚给寂寞铺了床。想逃亡，也满

去几夜凋零，背影好像你打动我的心，我的梦想是和你相依，琴弦一动做你的秒钟，还有一分都不够做你的秒钟，记得你曾经说以后若分手能有 来自刘亦菲的做你的秒钟，为什么不做时钟分钟呢？难道你需要跳得那么快？不，我需要你静止，我需要你永远就在那儿，这样你就不会走了，我们就不会老，我们的爱情会永远年轻。好，我是武周头，晚安，再见。 微风的街，吹起夜飘零，背影好像你打动我的心，我的梦想是和你相遇。If you want somebody, can't let them get away, oh no, yeah. 'cause I'm broken.